Book 2 83 83 83 الماضي 3 过去时 3 过去时 3 يتصل تليفونيا 通电话 打电话 通电话 لقد اتصلت تليفونيا 我打过电话了 我打过电话了 لقد اتصلت تليفونيا طيلة الوقت 我一直在打电话 我一直在打电话了 يسأل 提问题 问问题 问 提问题 问问题 问 لقد سألت 我问过了 我问过了 لقد سألت دائما 我以前经常问问题 我以前经常问问题 يحكي 讲述 描述 告诉 说 叙述 讲述 描述 告诉 说 叙述 لقد حكيت 我说过了 لقد حكيت كل الحكاية 我把整个事情都说过了 يتعلم 学习 لقد ذاكرت 我学习过了 لقد ذاكرت طوال المساء 我学习了整个晚上 يشتغل 工作 لقد اشتغلت 我工作了 لقد اشتغلت طوال اليوم 我工作了一整天 يأكل 吃饭 لقد أكلت 我吃过了 لقد أكلت كل الطعام 我把全部饭菜都吃光了